枕的夜晚赶来作伴，重感冒的凌晨煮着稀饭，这个让我哭过的人多么温暖，我感谢我们不完美，这坦白自然。我们从牵手放手又牵手走过来，愿意为感动你的心 Spending all my life， 每当情绪像海你只抱我，从不催我讲出来，我就明白你是我的。 Bye. 痛快去感动，

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，昼夜忘了和谐，超凡人心张退，字典里没春天。 是不是

在我身旁。

我的爱，渴望奇迹。 我总是说我们只是商量和气，你的力气不是放弃、啊、我的爱渴望是知己，